上一次同大家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天地揭秘。上一次讲了天堂究竟是在哪里，今天要同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天堂究竟的样貌是怎样，这个天堂是怎样。其实在树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天堂，亚当夏娃是与神同在，在树那里他们是过着非常快活的生活，他们是没有罪的，是与神一起是同在。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是被神是赶出伊甸园。在树上一次我都同大家有分享过，有一节的经文是传道书的3:11，是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神是将永生是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是向往有天堂的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回到去那个完美无瑕的世界，就是天堂。但是当我们不去追求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堂，问题就出现了。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办法来到填满这个内心的空虚。巴别塔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人就是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想起一座塔，能够是塔顶通天，能够是靠自己的能力是进入天堂。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异端，例如在1997年在 San Diego 在圣地牙哥是有 Heaven's Gate 这个天堂之门的异端， 当时是有卫星很近会经过地球， 他们认为若果他们在那个时候集体自杀的话，他们就能够是透过这个卫星带他们是进入天堂。这个是异端，靠自己的办法想进入天堂。世上亦都有很多人是希望在人间建造天堂。前俄罗斯的领袖列宁他就说共产主义就是人间的天堂。我们看到俗世的人和异端都是追求天堂，基督徒呢？基督徒反而是很少讲到天堂，好少是讲到地狱。一般基督徒在他们的心里面都没有是追求天堂的心。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一般的基督徒都是这么软弱无力。根据调查的数字，一般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根本是没有什么分别。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没有向往天堂的心。为什么基督徒不向往天堂啊？因为他们是同俗世为友，他们都希望能够是及时行乐，他们都好像我们这样被美国生活影响，希望样样东西都能够是立刻得到满足。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快餐啊？就是够快，但是快餐都不够快，他们还要 drive through， 在那架车里面来到是外卖更加快。买嘢亦都系一样，佢哋唔会话慢慢储钱嚟到系买嘢，佢哋系用信用卡先买到，先得到到手，然后慢慢嚟到供，慢慢嚟到系还债。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成功神学系咁受欢迎，因为佢哋保证你想要得到嘅嘢你能够得到，而且系立刻能够系得到。所以好多嘅人都唔向往天堂，因为天堂唔係一个你立刻能够去到嘅地方，天堂係要你死咗之后先至能够去到。所以一般嘅基督徒都唔向往天堂，佢哋甚至希望喺度地上建立自己嘅天堂，就係有个好美丽好舒适嘅地方嚟到係居住，嚟到係享受佢哋嘅人生，这个就是他们的天堂。一般基督徒的想法就是这个花花世界有哪个能够舍得啊？哪个舍得来到离开，等我探够了，等我玩够了， 等我老到行都唔行到，喐都唔喐到，咁我咪上天堂咯。其实呢个系好错误嘅一个諗法。我哋应该系向往天堂，而唔系唔舍得呢一个世界所俾我哋嘅一切。其实希伯来书嘅作者都提醒我哋，我哋喺呢个世上只不过系旅客，我哋只不过系寄居。喺到希伯来书嘅十一章讲到有好多有信心嘅人，喺到十一章嘅十六节，作者话佢哋都羡慕一个更美嘅家乡，呢、这个就系天上嘅家乡，呢、这个就系天堂。我哋喺世上只不过系寄居。有一个美国嘅游客，佢系去到以色列嚟到系旅游，佢去到一个拉比嘅屋企，佢见到呢个犹太人拉比嘅屋企好简陋，就系得四埲墙，一张台，一张凳，仲有好多书。佢就走去问呢个拉比，佢话：咦，你啲家私去晒边度？那个拉比问翻嗰个游客，那个美国游客，佢话：你嘅家私又喺边度啊？那个美国人嘅游客话：我嘅家私梗系喺屋企啦。佢话：唔通我带住我啲家私周围走咩？这个犹太人嘅拉比话：呢、这个正系原因，点解我冇家私？我喺地上系寄居嘅。我真正嘅家乡系天堂。其实耶稣基督在主祷文都教我们，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我们都应该是求神的国降临，愿我们都能够早日能够同神在天堂在一起度过永恒。大卫在树诗篇的二十七篇第四节，他亦都说：我寻求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我们都应该是很渴望向往天堂的生活，能够是永远与神同在，每日瞻仰神的荣美。现在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根本不向往天堂。当我们不向往天堂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John Bunyan 是一个清教徒，他有一部书是很出名，叫做《天路历程》，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读过这部书，就是讲到清教徒在成圣的路上，向着天堂的路来到行走，就是这一段的历程。这一部书讲到有两个清教徒在树，大家你问我，我问你，有一个问另外的清教徒说：你几时是最熟灵？你几时是最圣洁？另外那个就回答，他说：当我想到天堂，当我想到将来要去的天家，就是我最圣洁最熟灵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盼望将来的心，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亦都是唯一真实，唯一是有永恒意义的盼望。当我们是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会活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思。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部书，它以戏剧性地来到结束，告诉我们听我们将来的家，我们的天堂是会怎样。启示录话：天堂是一个众圣徒是会同神永远同在的地方。圣经清楚俾我哋知道是有新天新地的应许。喺度以赛亚书嘅六十六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嘅新天新地在我面前长存。经文话，神将来要做的新天新地是会永远在神的面前存在，我们将会永远是与神在一起。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第十七节，经文说：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起，也不再追上。神说我做的新天新地是会完美到你不会再想起，你不会再怀念以前的世界。 喺度彼得后书嘅第三章，嗱，我哋今日会讲好多彼得后书三章十至到十三节嘅经文。喺度第十三节经文话：但我们照他嘅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其中。呢、这个新天新地系会有义人居住喺其中，系一个充满公义嘅地方。唔单止神系应许新天新地，亦都系话俾我哋听，旧天旧地系会过去。喺希伯来书嘅一章十至到十二节经文话：主啊，你起初立了地嘅根基，天也是你所做的，天地都要灭没，天地都要灭没，天地都会冇咗，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嘅年数没有穷尽。神话俾我哋听，我哋所住嘅呢个世界，呢、这个旧天地，有一日都会好似一件旧衫一样，系俾佢卷起嚟，摆埋一边抌咗。嗱，喺呢个发生之前，有好多嘢要系先系出现。第一，上一次同大家话教会系会被提，然后世上系有七年嘅灾难，跟住灾难嘅最后有一场好激烈嘅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嘅战争，系耶稣基督亲自翻嚟带领以色列人系得胜，然后就会带领我哋进入千禧年嘅国度。撒旦是会被捆绑一千年，最后撒旦会出翻嚟，是有最后的一次的反叛，但是最后他被抌入火湖入面，跟住就会有大白宝座的审判，所有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会去到神的宝座面前，最后是被抌入去火湖入面，跟住就会有新天新地。嗱，我上一次都同大家讲过，启示录系可以照字面解释，其实仲系应该系要用字面嚟到解释。启示录亦都俾我哋见到末世所发生嘅事情嘅时间性。嗱，我上一次话喺到第三章同埋第四章嘅中间，启示录就系讲到教会被提，地上嘅教会变成天上嘅24位长老。喺书第四章同埋第五章讲到天堂嘅情形，然后启示录嘅六章去到十八章系讲到地上有七年嘅灾难，跟住十九章就系我哋话耶稣基督会翻嚟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系会审判万国。嗱，其实彼得后书第三章同埋启示录嘅结构系好相似。喺书彼得后书嘅三章四至到七节，亦都讲到耶稣基督翻嚟审判万国。启示录嘅二十章，跟住就系讲到有千禧年嘅国度。嗱，我听过有好多人都讲，话若果千禧年嘅国度真系咁重要嘅话，冇可能只系得启示录二十章讲到有千禧年嘅国度。嗱，其实喺书先知书。以赛亚书同埋十二先知书入面，好多先知书嘅经文都有讲到呢一个千禧年嘅国度系点样。但系实实在在讲到呢一个千禧年系有一千年嘅经文，除咗系启示录嘅二十章，我相信出现喺彼得后书嘅第三章第八节。呢一节嘅经文就系跟住耶稣基督翻嚟审判万国，经文话咩啊？彼得突然间话：对神嚟讲，一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相信你见到经文嘅结构，其实彼得系暗示俾我哋听，系有千禧年嘅国度。然后喺书三章十至到十三节，彼得就话：旧嘅天地系会被毁灭，新嘅天地系会被创造，完全吻合启示录经文嘅结构。启示录嘅二十一同埋二十二章都系讲到同一样嘅经文。嗱，我哋话 天地都要被毁灭，就是启示录的21章、22章和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嗱，我哋先睇睇喺启示录嘅21章1节同埋5节讲乜嘢？约翰话：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嘅天地已经过去了。坐宝座嘅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喺度彼得后书嘅3章10节亦都话：但主嘅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嗱，我哋见到天地都要被烧毁融化，所以好多时我哋话，若果我哋系过分着重环保嘅话，其实呢个唔系圣经嘅教导，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一切都系会被毁灭。其实我们不是说要刻意去毁灭这个地球，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应该要照着我们的本分来到保护，来到保养这个地球。但是过分的环保，过分的这些工作来到是保存这个世界这个天地，是圣经所没有叫我们做。为什么天地都要被毁灭？圣经有话俾我哋听，喺度约伯记嘅15章15节，话神不信靠他嘅众圣徒，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嗱，呢度众圣徒唔系话信徒，众圣徒同埋眼前嘅天系有个正比，所以呢度系讲天使。由于天使嘅堕落，神话天堂都系被污秽咗，所以神是要毁灭这个天地。嗱，地又点样样啊？以赛亚书嘅24章4至5节经文话：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被其上嘅居民污秽。嗱，这个世界这个地上是沾满咗鲜血，因为人嘅罪有好多嘅谋杀，有好多嘅战争。以致是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所以神说我是要毁灭这个天地。由于天使和人的堕落，罪是进入了这个世界，神是要毁灭一切。其实这个地球会不会被毁灭，是有两个神学观。一个神学观就是照圣经字面的解释，一切是会被烧尽，一切是会被毁灭。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神学观，就是他们说，如果留意经文在启示录的21章第5节，经文说天地是会被更新。更新这个字他们说可以解释做，不是说毁灭了旧的变成新的，是将旧的更新。刚才在彼得后书的3章10节，经文说烧尽了，这个字他们也都说有版本是作显露，旧的地是会显露出来。所以他们这样的原因就说这个地球是不会被毁灭，只是更新，只是会再显露出来。甚至他们说这个地球是会被得到救赎。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在2年前曾经在主日学读过一部书，叫做《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这部书的作者 Christopher Wright， 他就是持有这样信念的一个神学家。主要他们这样想法，说地球不会被毁灭，我相信是有一节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8章第22节，说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希望能够脱离罪的咒诅。受造之物就是包括，不单止是包括人，都是包括了所有的创造。所以他们说，你看看，不单止是人，连这个是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一起在这里叹息，希望得到救赎。但是读圣经是要读全部，不可以只是拿着一节的经文来到做文章。你看见8章23节讲什么？说神的儿女是得到救赎，即是说人是会得到救赎，其他的一切呢？ 21節，受造之物是脱离败坏的核制。所以我们见到事物是脱离败坏的核制，但是人来讲是得救赎。他们所根据的观点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我刚才所讲，他们见到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有一个字是可以有不同的解法。你听下我读彼得后书的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般来到，那日天要在一声军言巨响中消失，众天体都要消毁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工作在和合本就是消尽了，在 NIV 另外的翻译就是要显露出来。这一个就是他们说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显露出来，但是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天就会被完全销毁融化，但是地就只是没有销毁，只是显露出来。这个似乎是不合理的。在这里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二节也都说，期望并加快神的日子来临，因为那日天要被火焚烧而融化，众天体都要销毁融化。为什么天就要销毁融化，为什么地就不销毁，只是显露出来？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说天地都要过去。在诗篇的102篇26节说天地都要灭没，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女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这里说天地要好像女衣来到更换，不是说你将件女衣除出来调转又穿回上身，而是女衣是完全更换，是变成新的。这一节的经文亦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头先我们读过一章十至到十二节所引用。连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路加福音的21章33节，他都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不可以只是捉住一个字来到是大做文章，要看全部的经文。另外这班的神学家他们也都说，新天新地的新字不是用时间上的新，时间上的新是 Newos 这个字，新天新地是用 Kainos 这个字，不是时间上的新。他们说如果不是时间上的新，就代表说不是说以前没有现在才有，可能是一直都有的，现在是更新而已。但是也都是因为用 Kainos 这个字是物质上的新，就更加不合理了。如果是好像他们所说这个地球不是毁灭，只是更新，物质不变的，是吗？现在 Kainos 这个字物质是改变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和三章十二节，看英文就很清楚。三章十节说 The elements will be destroyed by fire。 三章十二节说 The elements will melt in the heat。这里所讲的是 elements， 是元素，元素都会没埋，不是说好像他们所讲是将个地球好像炼金那样炼，炼金就是将上高的杂质，将上高的罪或者是败坏的东西消晒，但是本身地球的物质不变。这里说物质是会改变，是用 kainos 这个字。另外如果我们见到 kainos 这个字在新约怎样来到是被应用，我们都能够知道它的意思。 kainos 这个字是用在这里，新酒是不可以放在旧的酒袋里面，要放在新的酒袋里面。这个新字就是 kainos， 不是说旧的酒袋将它抹沙茶，茶些油补一补，然后就当新倒些新的酒进去，不 work 的。这样旧的酒袋那些物质已经是老化了，没有新宿性。 Kainos 就是说用新的皮来到是做。这个字也都用在这里，新约的新。我们知道新约不是将旧约改头换面，改几只字就变成新约。新约是完全新的约。所以我们见到 就算用呢个字嚟到拗，反而俾我哋见到系完全毁灭旧嘅天地，变成新嘅天地，系更加合理。第三个拗调就系 John Piper。嗱 ，John Piper 嘅神学我系好多都好同意，但系喺呢度我系绝对唔同意。佢话就系好似神救赎呢一个地球，就好似救赎人类一样。佢讲到系救赎呢个地球，啊呢一点系我所唔同意。嗱，佢话好似救赎人类，佢话神救赎人类冇毁灭人类，真系我哋嘅身体会点啊？除非我哋真系咁得到神嘅祝福，喺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我哋系仲未死，我哋会系与主喺半天相会，我哋旧嘅身体就会立刻变成荣耀嘅身体。但系若果唔系嘅话，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身体，每个人嘅身体都会系经过死亡。当我哋系火葬嘅时候，就会化为灰烬；当我哋葬喺地下嘅时候，就会尘归尘，土归土。我哋嘅身体系会被毁灭。嗱，点解系有救赎啊？就系我哋系有旧嘅身体，我哋有荣耀新嘅身体，但系我哋有灵系将两者嚟到连接。我哋嘅灵系永远存在，系不灭嘅。我成日都话，我哋嘅灵先至系我哋真正嘅我。我哋嘅灵喺我哋嘅旧嘅身体度，去到我哋荣耀嘅身体，新嘅身体。嗱，呢一个系救赎。物质同样系完全被毁灭，好似我哋嘅身体咁样样，变成新嘅物质。但系物质系冇灵系连接两者嘅，所以物质系冇被救赎嘅，唔可能系被救赎。John Piper 仲话，若果神系要毁灭呢个地球、毁灭天地嘅话，咁撒旦就赢咗啦。真系？咁我哋嘅身体就会被毁灭啦，系嘛？系咪等于撒旦就赢咗？绝对唔系嘅。呢个系神嘅计划，系要咁样样。嗱，我相信最好证明旧嘅天地都要被毁灭嘅，系有一节嘅经文，系启示录嘅20:11。约翰话：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嘅大宝座，与坐在上面嘅，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喺树千年国度嘅之后，喺树新天新地之前，系有一个大白宝座嘅审判。所有唔信嘅人，唔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会系去到呢一个宝座嘅面前，大白宝座嘅面前嚟到系受审判。嗰啲人会好惊好惊，佢哋都会希望系能够翻到去以前嘅世界。但系当佢哋拧转头一望嗰阵时，旧嘅天地点样啊？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话俾我哋听，神系会先毁灭咗呢个天地，然后再做过新天新地。喺算毁灭咗旧嘅天地，新天新地未创造之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嗱，你话牧师点解你吓讲咁多关于呢一点？啊，我认为都好重要，因为我哋嘅神学观系会影响我哋嘅生命，系会影响我哋喺地上嘅生活。嗱，有人话我净系惊呢样，若果啲人个个都谂住呢个世界系会被毁灭，咦，佢哋咪会乱嚟咯，会放撇，会去糟质呢个地球，会糟质呢个世界。嗱，唔会噶，因为我哋都知道我哋嘅身体系会被毁灭。你会唔会话啊？等我就乱嚟糟质下我嘅身体啊？等我嚟到系毁坏我嘅身体？你唔会咁做噶，反而系啱啱相反。基督徒最大嘅问题就系太锡住自己嘅身体，太锡住自己嘅生命，而唔去为神嚟到冒险，而唔肯为神嚟到工作，嚟到侍奉。当我哋将注意力太过摆喺度环保或者系保存呢个世界，就系啱啱一样嘅问题。就系我哋将神俾我哋嘅资源、时间、我哋嘅力量放错咗地方，系会影响我哋嘅事工，影响我哋嘅侍奉。就系同埋我哋太锡住自己嘅身体，系一样一模一样嘅问题。嗱，讲完咗旧天地嘅过去，我哋一齐嚟睇睇 新天新地究竟是怎样。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新天新地是怎样，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同埋一起睇下我哋旧天地被创造嘅时候作一个比较。旧天地嘅创造喺树创世纪嘅第一章，新天新地嘅创造喺度启示录嘅第二十一章。创世纪嘅一章一节话神创造天地，喺启示录嘅二十一章第一节，约翰话：我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嘅天地已经过去了。两者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新的天地不单止物质是不同，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是很不同的。第一点就是神在这第四日是做了两个光体，在树创世纪的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是有太阳和月亮，但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话新的天地不会再有太阳，不会再有月亮，因为神就是光，祂是照亮一切的黑暗。黑暗亦都是代表罪，亦都是告诉我们听在树天堂是会无罪。在树创世纪的一章四至到五节话神在第一日是将光和暗来到是分开，以致是有日头和夜晚，日头同埋晚上。但喺度启示录嘅二十二章第五节经文话俾我哋听，新天新地系冇夜晚。哇！有好多基督徒话大件事，我最中意瞓觉噶啦，冇夜晚点办啊？我相信你喺度天堂，你想瞓觉，你仍然都可以瞓觉，冇人阻住你瞓觉。但系我哋系冇需要嚟到系瞓觉。另外在第三日我们看到创世纪的一章十节说神是将地和水来到分开，所以就是有陆地和有海，神是创造了海。但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在这里新天新地是没有海的。我相信又有很多人可能会很失望，尤其是那些人搬来加州就是希望能够是近一点的海，近一点有沙滩。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没有海的。现在这个地球四分之三是被海水来到是遮盖的。现在的生命和海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需要是氧气。70%的氧气原来都是由海洋那里来。我们亦都是需要食水。97%的食水都是由海洋那里来。现在我们的身体都需要水。我们现在的血里面90%是水分。我们的肉65%是水分。你喝少点水，我的医生成日叫我喝多点水。喝少点水都会 dehydrated, 都会病的。你耐啲冇水飲啊，你会死添。但係将来我哋荣耀嘅身体係唔再需要水分。有一样嘢我觉得好有趣嘅，就係当耶稣基督復活咗之后，佢同门徒嚟到见面，嗰啲门徒见到佢好驚。耶稣基督话你唔使驚㗎，你哋你嚟摸下我，你嚟睇下我，我係有骨有肉。耶稣基督冇话我係有血有肉，佢係话我有骨有肉。我相信我们将来荣耀的身体是不需要水分。我们那个海洋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海洋是能够吸收很多的毒素。这些毒素如果不是海洋吸收了的话，就会危害我们，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将来在天堂将会没有毒素，将会没有腐烂腐败，冇毒素，而我哋嘅身体系荣耀嘅身体，亦都唔会系俾任何嘅呢啲毒素能够系侵害得到。另外就系呢一个海洋同埋我哋嘅天气都系息息相关。而家我哋见到我哋嘅天气好大嘅问题，我哋嘅气候有狂风暴雨，有龙卷风，仲有系台风。将来嘅呢一个天气 同埋呢一個係海洋係冇連帶關係，將來嘅天氣都會係完全係完美，唔會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 嗱，除咗係天氣唔同，將來新天新地亦都唔會係有海嘯、有火山爆發或者係地震呢啲災難。 嗱，另外有樣好有趣嘅就係、是、海水係鹹嘅，即係話有海水入面有鹽分，鹽係要嚟係防腐嘅。但係我哋將來嘅天堂係冇腐爛，係冇腐敗，所以唔需要鹽。所以我哋亦都系唔需要有呢个海，系冇海水。嗱，有人话冇海嘅天堂靓极都有限啦。但系如果我哋记得嘅话，喺启示录二十二章嘅第一节，话喺新耶路撒冷系有一条生命水嘅河，系喺羔羊同埋神嘅宝座中系流出嚟。嗱，圣经冇话俾我哋听呢个生命水是什麼，但是相信不是我們所熟悉的 H2O、啊、這些水。其實我相信聖經是有暗示給我們聽究竟生命水是什麼東西，因為生命水是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三位一體的神除了羔羊耶穌基督和父還有誰？是聖靈。所以我相信生命水就是代表聖靈，而生命水代表圣灵是有圣经根据。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十八节，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然后约翰在三十九节给我们有一个注解，说活水江河就是代表圣灵。在圣经里面，光是代表神，水是代表圣灵。水是有洁净的能力，我们最初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令到我们是认罪悔改，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前，在成圣的路上，圣灵亦都是藉著神的话语来到洁净我们，就是说好像水是有洁净的功能一样。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七节经文亦都说，圣灵和辛苦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这里就是圣灵邀请所有人来到接受自己。圣灵我相信在树天堂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好像河水那样流出来，灌溉滋润每一个天堂里面的人。在生命水的河的两边还是有生命树。我们将来的天堂亦都是会再无咒诅。在树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三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变成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会日夜侍奉神。但是亦都会是再没有咒诅。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由于人的罪，咒诅是进入了这个世界。人是要工作到汗流满面才是能够找到食。败坏和腐败还进入了这个世界。经文说地上长出荆棘和蒺藜。大家有没有试过在这里后院在这里劈叶蚊野草啊？哇，好辛苦啊。你这头蚊那头生出来。啊、好像生得还快过你蚊得到。真的好辛苦。但是我们将来的天堂就是没有腐败，是没有败坏，一切的咒诅都被逆转了，再没有疾病，再是没有悲哀。圣经说神是会抹去所有的眼泪，而再没有是痛苦。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四节，将来的世界亦都是会没有死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因为罪是进入这个世界，创世纪的三章十九节说我们都会尘归尘土归土， 死亡是进入了这个世界，但是在天堂是没有死亡。我们看到因为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但虽然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我们现在在地上仍然是有死亡，是要去到将来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才是永远与神同在，再无死亡。好有趣，当我们是去到天堂，我们是能够再能够是食生命树上高的果子。原来在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二节话给我们听，生命树的果子是食了之后是永远是能够是活着。亚当夏娃最初在树伊甸园就是能够是食生命树上高的果子，唯一不可以食的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的身体就开始是腐败，开始是老。若果他们仍然是能够食生命树上高的果子，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差，年纪越来越大，但是若果不死得的话，这个是一个咒诅。所以神是差派基路伯的天使守住生命树不给他们吃，其实是神怜悯他们。将来我们去到天堂，我们又能够再一次是享受到生命树上高的果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听，生命树上高的果子是每个月都会长出不同的果子，我们是不会食厌。生命树上高的叶在住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二节话给我们听，亦都是有医治的能力。在住天堂一切都会是在主内同归于一。在住以弗所书的一章九至到十节，或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什么叫做同归于一呢？现在我们是天上关天上，地上关地上，灵界关灵界，人间关人间，将来都会是同归于一，再没有分开天堂和人间，再没有分开灵界和人界，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下都会是同归于一。我们亦都会是永远与神同在，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七节说我们将会永远与神同在，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帐幕就是 tabernacle 这个字，就是居住的意思，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要永远是与人一起来到是居住，一起与我们同在。不是说神再是用烟柱云柱好像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不再是在树以色列人的圣所里面居住了是几百年，甚至不是好像耶稣基督那样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三十多年，亦都不是好像教会时期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是住了成二千多年，亦都唔係好似耶稣基督喺树千禧年嘅国度亲自掌权一千年，而係永永远远咁同我哋喺新天新地喺树天堂同我哋同在。喺申命记嘅十二章第五节，神话佢选择何处为立他名嘅居所，神嘅名就係佢荣耀所在嘅地方，将来佢嘅荣耀就喺度天堂，他是要同我们是永远同在。 C.S. Lewis 在 Mere Christianity 这部书里面告诉我们听，在世上最有贡献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将寄望放在将来天堂将来世界的基督徒，就是最有贡献。当基督徒不将寄望放在将来的世界，而是放在这个世界，就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就会变得是软弱无力。我们现在知道 喺树澳洲，喺树纽西兰系有好多羊。Amy 啊，阿 Winnie 同埋 Peter 都啱啱去完纽西兰，系嘛？话俾我哋听，真系好多羊噶。啊，原来以前冇羊噶，澳洲同纽西兰系英国运过去噶。嗱，当佢哋最初运羊去澳洲嘅时候，有一次喺苏格兰系运一批好大批嘅羊去澳洲。喺度船上高，佢哋预备咗有好多嘅草，割咗好多草落嚟，因为路程系非常遥远，坐船系好耐，佢哋要供给俾羊系有食物。嗱，呢一只船当佢就快去到澳洲嘅时候，突然间系有好多嘅雾系笼罩住呢只船，呢只船系唔能够系向前再进行，因为佢哋惊系会撞到岩石。所以他们停低了，但是亦都在这里停低的同时，那些羊是拒绝吃船上高的那些草。那个主人是很担心很担心，两个礼拜的羊不吃那些草，用什么死的那些羊。但是感谢主，很快那些雾就散了，他们见到原来他们已经很近很近澳洲，他们见到前面就是一片的平原，有很靓很靓绿色的草在树前面。那些羊就是闻到他们新天新地将要去新的地方的草，虽然是有些雾笼罩住，他们闻得到，他们拒绝吃船上高的那些草，因为他们知道新天新地的草是几咁的好味道，几咁的新鲜。我们基督徒又怎样样？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向往天堂的心？定是我们是揽住我们地上的禾杆草不肯放？若果我们真的 向天堂是有一个向往的心的话，我们一定是会在地上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在树约翰一书的三章三节，经文告诉我们听，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当我们是有天堂的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是会有不一样的生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天堂的教导，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天堂的盼望，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有一个向往天堂的心，以致我们在地上能够是活得更加的精彩，以致我们在地上能够是成为你蒙你喜悦的一个仆人，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